花生女的酒杯网台大典，主持 Kelvin Y 夏萨特无名迟啲份 Jackie 翻翻嚟网台大典。咁上个礼拜咧，咁啊人少少，所以今个礼拜咧，我哋就积极去改变，咁啊增加一倍人手，做乜嘢啫？咩手势好？咁啊无名兄啊，继续咧系玉成特嘅推咪帮手，咁啊夏萨特继续喺度嘅， 系 OK， 咁啊睇紧杂志嘅，咁啊迟婚就回归咗啦。 喂但是 佢有 喂大奶去咗边啊？喂 咩奶、啊、 我见到每一本嘢 咩奶 大奶唔见咗啊， 唔知你讲乜嘢，你食緊啲咩？ 33C 变咗 32A 咪你食緊啲乜嘢，我想问呢个咩㗎？ 呢个粟米汤 得唔得啊？呢个 麻麻地 关 A 喺边买嘅，详情留意有成唔成。咁啊，的总喺度嘅，点解一阵间就有个话题，我都想参与下。咁今次咧，揾多个嘉宾，咁啊 Shelly 嘅， 系 Shelly 咧就系嚟过几次帮手，系啦。咁啊谂住，即系咁啊，你都系一个中意听网台人啦，不如咁久啊，嚟啊分享下第二啲嘅女性角度啊。咁啊，网点就要改变一下阵容，我哋好啦。今个礼拜咧都几多话题 嘅。学者咧， 学者唔得，佢呢排佢要筹，佢而家自从咧自己有节目之后咧，佢可能要专注去搵一啲参考书，即系大家知道读即系做一个节目要睇几本书咁样，即系佢想挑战系台长。 定佢要占领唔知边度嗰啲啊？ 唔知啦，咁啊，所以佢就下个礼拜讲咩啊？话的 下个礼拜未知， 未知仲要未知，真系大镬。 你讲定啦喂，你系咪咪后讲定俾我听我哋？ 我都未话俾学者听做乜嘢 topic。 唔系啊，咁你早啲话俾我哋听，即系呢个肯定唔系内幕交易啦。你冇揸住，你冇放俾我，我冇放俾你，搞掂啦。 系啊 ，OK 啦。 好，咁啊，今个第一章讲咧，就又要讲下呢个所谓新媒体啦，或者网络媒体啦，或者网台咧又被报道啦。OK， 咁啊，根据即系计咧上一次呢个一仔呢个旺 click 就唔旺财之后咧，咁啊忽仔今次就有一个报道，虽然就同集团嘅，咁但咧好似就冇乜。即係好似唔係特別關事嘅，即係以我哋所知啦，同個記者咁，我哋前一集都講過啦，今日終於出咗啦。好，咁我哋睇睇先啦，呢個忽然一周就第974期。 啊 我哋咦系我哋连续几集讲下呢个大班嘅早晨节目啊！我哋要学下大班咁样啊！ 呢个 忽然一周啊，呢、這个啊封面就系 Jam 瘦十磅缩两级， 大奶奶唔见咗咯，咪就 系哦。 咦你哋真 係 低俗 ,ok。 喂垃圾。 啊咁呢个。 係㗎嘛。 啊 就。晒人哋大佬。 点解你个专注系喺人哋对咪咪度呢 係。唔系我哋系因为系一个歌手嘛。大胸呢是比较重要吸气量。 肺容量是会告诉你听大。 乜用个乳房来吸气的咩 是成比例的嘛。 咁啊都可以讲下喎，因为网上红人喎，就是呢、這个第一集就佢唱泡沫啦 ,ok, 赚到人气喎。咁然后呢出场5日之后呢微博多咗50万人关注喎。三个月微博关注150万暴升至900万啊。简单发一个微博都会有过万回应啊，就连国内上唔到 Facebook Jam 网页嘅 like 亦都暴升。 跳到第几页啊，跟唔到 啊。呢、這个44页啊。 我一开始就见到 掀翻前两 咁啊，然后 Jam 嘅最爱 Instagram 粉丝都73万，其网上号召力可见系非常惊人嘅。咁啊，希望佢都关注下香港个球坛啦。 我都系想同林宥嘉讲声加油啦。 系咯，真系惨，真系 OK。 都唔系好惨嘅啫，只在乎曾经拥有嘅啫，系咪？玩完啦， 你玩嘅，即系 最重要嘅时刻已经过去咗。 好啦，啊 OK， 呢啲我哋轻轻带过啦。好，去到呢个第87页，咁啊就由呢个 Flash 热到爆 ，OK 呢个专栏里边咧。就係、是、有一個標題就叫在台上我覓理想，咁啊上面就見到一個類似好多網台嘅 app 左邊嗰個好熟喎、 啊，咩左邊啊？咩左邊？專業女王，喂，咁都俾諗到， 贊助機構嚟 嘅，咁都俾你諗到，好嘢。 咁啊，咁我記得嗰陣時係有嘅，你唔係話冇啊嘛？ OK， 咁啊都幾好笑嘅，就啲網友咧就係咁話冇嘅咁樣，咁我以為嚇咩冇嘅咁樣，即係個 record 先我都 po 咗出嚟啦。咁啊佢話冇嘅，因為咧佢呢幅圖咧就以為好似 有 apps， 係好似有 apps 咁樣嘅。咁我哋係將我哋嘅節目嘅 apps 外判咗俾香港網台，所以咧 係冇 apps 嘅。 我哋 俾一啲友善機構去搞啦。 啊，咁啊，一開咧就第一頁就係而家就 Kevin 仔啦，啊幾靚仔喎，啊著住係咪校服嚟㗎？ 校服嚟㗎， 校服嚟㗎。OK， 咁啊細路報新聞，我覺得呢個標題又麻麻地咯，我覺得。 係咯。 點解要講又話人哋細路咧？係咪先？人哋幾咁成熟。OK， 咁啊，咁其實咧就係、當日訪問的時候啦，咁啊，我哋都前一集節目都講過啦，就係咁啊，佢都好似唔係話好，即當然最為人熟悉嘅幾個網台，咁佢知啦，咁佢又想了解多少少，就報導多啲，咁啊，咁所以我就同佢提及過幾個，其中一個就 IBHK 啦，啊，咁啊，我諗對佢嚟講都有個幾多話題可以報導嘅，啊，包括就係由裏面都有啲幾名人去幫手啦，嚇，即係譬如話邝永轩啊、刘世良啊，咁啊，因為邝永轩就借咗地方出嚟嘅，咁，見到個地方都幾市正咁樣啊， 好靚。 靓噶，咁啊， 骨子 系啦。OK， 咁啊，去到第二页咧，就有我哋嘅做人有态度嘅生活台，睇过啦嘛？ 佢系 睇咗啦。 应该系佢应该系咩？我应该系连线台， 唔系咯，都冇讲连唔连到线嘅。 咁啊，计上次一周刊咧，我哋做咗十年之后咧，咁每次都有啲笑话嘅。咁啊，佢有幅相咧，就系攞咗我哋呢个同阿黄玉郎同埋马荣成即系合照啦。咁佢就话黄玉郎、马荣成都接受过他们访问。咁我哋就冇访问过黄玉郎嘅，或者未访问嘅。咁我呢度澄清翻先啦。咁啊，第二咧就系、是、咁下边有幅相都几啊，第二就系、是。佢講呢個王牌節目就係北上頻道同埋23:40啦，咁啊懶咯，我覺得好明顯係，因為我講我哋王牌節目係有北上頻道啦、足球頻道啦、共聚會啦、藍天雪地啦、好波桑啦， 呢個 廣台大天， 即係好明顯，北上頻道咧第一個講嘅，跟住咧就講啲佢容易最容易聽咧就23:40 數字 寫咯， 直接打落去咯，2030/40。 係，我懷疑咧就係我，因為我講埋正正經經咩嘅 嘅咩的，麻煩主持重複一次， 主持 唔係嘅，嗰個交俾 Jackie 風噶，係啊，我唔讀㗎嗰個傻啦，係啊 ，OK。好啦，咁啊，咁都記得都算其他資料都準確嘅，啊，即係譬如講我哋啲節目風格啦，講我哋個會員制啦，等等咁樣， 但係影到羅總背面咯，都係 賭神背影，係咯，好，咁啊，下邊啊，咁啊，講埋啲， 咦，奇怪喎，點解羅總唔係玩緊 Candy Crush 嘅咩？係 咩？ 係啊，唔係喎， 玩緊咩啊？ 佢唔係幾，佢 唔知啊，睇唔到啊， 佢做節目就好專業。 系鬼啊！我好翻張相出嚟俾大家睇下啦。 好， 唔係佢唔係玩 Candy Crush， 佢睇緊相啫。 系啦，冇錯啦。後邊咁啊，嗱呢個呢個 講翻少少側邊先。 我諗住講曬大，即係大篇幅嗰啲。 大篇幅嗰啲啫。 我想代表廣大聽眾問一問，我想問咧，假如隨書帶上嚟咧，可唔可以攞簽名，又或者有其他嘅先優惠㗎？ 唔係你想攞邊個簽名先？你攞黃玉郎簽名 都好啊，都好啊。 坐地方 啊。係啦， 都 喂好喎 ，OK。咁啊，如果你上嚟攞，梗係歡迎啦。 係 啦，影幅相咁樣咯。咁啊，細 caption 嗰啲我諗最尾先讀好唔好啊？ 好啊。 咁啊後邊咧，嗱呢個標題又有啲， 我覺得唔啱嘅， 唔啱。 嗰個係大眾， 好乸大， 好乸大， 超大，大佬即係。我記得夏實特講過啊嘛，即係點解呢個鬼王潘少忠咁多人聽？大佬佢唔止，即係唔止有陽間嘅聽眾啊嘛。係 啦，陰間嘅聽眾啊， 三界以外，大佬係 咪先？即係超越三界啦，已經。 你諗下內， 超越身， 即係嗰個界別嗰個數字嗰個概念同我唔同啊嘛。即係我哋使錢係咪先？幾百蚊，佢哋嗰個幾 749個小時， 幾十億㗎嘛，大佬係咪先？人數都唔同啦。咁啊，佢就話小眾台講鬼有運行咁樣，咁啊講呢個係呢個恐怖在線嘅。雖然你咪有聽呢個恐怖在線㗎。 冇。 但你咪中意听，你中意听灵异节目噶？ 一般 嘅就， 即系太惊吓嗰啲就真系无谓十二点后听啦。 因为好多女仔中意。 如果你唔喺即系夜晚，譬如话十一二点听嘅话，又冇嗰种气氛嘅。佢讲完，哇！日光日白，层层咁样。 唔系我哋做过噶，嗰个 我哋做嗰个搞笑 嘅，嗰都好气氛嘅，系笑嘅。 咁啊，佢呢个影幅相好大幅相，就好似讲佢哋咧就系带住呢个金龙王啊，同埋呢阴阳眼观众咧去摩星岭探灵咯。 系啊，探灵咯。 即系呢个记者都跟住佢啊。 但系佢哋好光猛下，会唔会走噶？ 咩啫？唔知啦，唔系幅相光猛啫，但系见到好似好黑噶。你见到大家都拎住啲灯啊咁样。 呢个系咩啊？阴阳眼嗰个观众啊？呢个佢揸住个 iPhone 咁样，个 iPhone 可以睇到嘢嘅咩？ Google Map 啊嘛， Google Map 好，再隔篱咧就系 Tony 啦 ，OK， 咁啊，你个 friend 喎，迟啲瞓， 你使唔使介紹下上鏡嗰幾位嗰啲朋友啊？ 上鏡嗰度一即係其實一個大相啦。 喂，張五常好肥咗喎！ 你咁樣話， 哇！你咁樣話， 你講多次。 我張五常肥咗啫 喎，大家識聽你講緊邊個㗎？ 得啦，係啦， 唔係一個就 K 網，一個 Nick 博士嘅， 係 有咩事嘅煙油頭大有主啦。 哇，幾時正喎？你 studio 都 係啊係啊，因為嗰個係阿 K 網有佢個 studio 嚟嘅。 我 K 網有自己個 studio 㗎， 佢個通常就喺佢哋嗰度。 哇，但係見張台得四，都好似都容納到五六支麥嘅啫喎。點解搞十幾？ 佢哋有應該有。八支米到嘅，差唔多系，即系轮班噶嘛，大佬，唔系全部一次过出嚟。佢哋夜晚十点几、十一点做，第二朝五六点咁样，你 系啊？会唔会排都系咁？会唔会搵次又再上去啊？迟啲分， 迟啲先啦。呢排好多嘢捞啊， 好多嘢食咋， 大把嘢捞。好，今日讲下啲，咁其实咧有啲佢有啲 caption 啦，即系当然你得几个篇幅就都讲唔晒咁多网台嘅。咁有啲就系我哋同佢提过啦，有啲就佢自己发掘啦。咁譬如话852邮报 ，OK， 呢个都系个网络平台嚟嘅，就系邮清员啦 ，OK。跟住就系香港花生，咁啊又土幅相，咁但系土呢幅相好似喺881嗰度。 咪咯， 搞错。 嘉宾嗰阵时候影嘅系嘛？ 同埋佢唔影 881定 D100。 即係其實如果譬如話攞相，你可以去翻人哋個 group 嗰度，嗰度 download 翻幅。 定係喺 My Ray 嗰陣時啊？ 唔係，其實佢用 D100嗰啲相咪得咯。D100佢都有影咗啲㗎。 但係佢喺香港花生，應該攞啲香港花生嘅。 咪咯，有個 節目 上， 其 實 花生台已經喺881度進駐咗咧。 哦，咁啊你啱嚟啊！ 佔領咗啊 ！OK。 哇！犀利啊！ 我哋 呢個嘢。 跟住係咧，應該影幅政府 B 哥嘅相，我覺得，即係會搶眼啲咯，我覺得。 係咯， 肚都咁悶。 出聲啊嘛，我哋俾佢。 係，但係隔離一定。 哇！但係 唔係喎。 你又你？ 唔係整佢幅相，整佢幅相隔離一定要加條彩虹喺度先得㗎，係啊。 就係咁兩幅靚相啊！ 嗱，你又嚟啦！ 劣抽， 劣抽。我話咩？ 輸完。 唔係咯，人哋都叫你去隻抽，你又唔去，冇膽。 真系咯，冇管啊嘛！陳龍大哥隻抽啦， 系咯。 喂，我冇講隻抽喎，就話見到佢屌佢老母啫喎。 唔係喎， 我真話見到一鑊屌一鑊噶喎。 嗱你搬龍門 喎，嗱你聽八貴嗰集喎，講真喎。 你話見落都鑊佢喎， 屌鑊 住先。你講阿貴真係話貴去邊？ 屌，可以咧，講埋曬啲咁嘅問題。 你講開我真係問喎。 或者人哋去海怡嗰度幫人哋助選咧？ 大家真係唔挑記得。 42票 贏 人哋啊嘛！ 交代下啦， 真係。 話說兩個禮拜前，小弟約佢食飯啦，咁最後個 lunch 係本來諗住兩個人嘅， 係 即係我同佢單獨食嘅啫。咁啊，最後 燭光晚餐， 最後三個人食咯。 係另外一個係邊個咧？ 佢老婆。 嘉玲聚會咯， 阿嫂 係阿嫂喺度啊， 阿嫂你好， 阿嫂 打招呼。 近排好緊，俾人睇得係啊，就係咁咯。 哦，即 係 咩媽？ 系啦，冇错，冇错， 钉人 系啦， 人钉人， 冇错， 好简单嘅， 梗系做错嘢啦， 发生咗啲事啊， 唉，真系 呢个节目都即系，如果大家睇时间表咧，系有个解说系，就点知冰冰就一个月一次咯， 系咯， 政治嘅新闻就系够唔够一次咯， 不定期， 好不定期。 阿的总，你真系考虑下咧，阿 Kenny 都挑战咗阿陈龙大哥啦，系啦，约战啦。咁你都係時候都要 節 目嘟鑊嘅時候，你都咩啦嚇？ 鮮血有 A 屎嘅唔好喎，得繼續。 喂，都唔明你講乜？ 哇，都係咁。 喂，繼續講下其他嘅節目。咁咧就下邊有 caption 就低俗頻道啦。OK， 咁佢就揾咗菊花台嗰個節目嘅，即係菊花台。OK， 好。後邊咧咁啊，除咗捧我在線，我哋都提及過啦，亦都訪問咗星匯網嘅， 係啦，仲有探長啦， 探長嘅 stage group 啦。OK， 咁啊，然後下邊都講佢就一個。好啱嘅，就话推广香港本地独立乐队。 嗯， 我哋阵间咪会讲下啲独立， 嗰啲独立噶，嗰啲唔独立。 但我都好值得推广， 独立定独立先， 好咪推介大家去挑战下呢个勇者塔嘅。 O K， 系，即系呢个真系经典呢个。咁我阵间讲，其实应该讲下探长去评价下嗰对乐队。 搵探长应该系坐喺度影住个探长听紧、睇紧嘅时候嗰啲面容噶。 O K，O K， 咁啊制作认真啦。O K， 咁啊然后上边就系讲呢个星汇网，星汇网应该多啲篇幅，我觉得，不过唔紧要啦。下边啦都系 多。 多个探长即系两行啊，起码有五行啊。 咁啊系，咁啊系，咁啊下边嗰啲都系我哋提供啦。可能我哋提供过啦，即系冇咁套光 ，OK。 系 啦。咁啊就 HAPUG 嘅，咁其实呢个因为都系好耐历史噶啦，咁啊所以真系值得讲。咁佢就话焦点就 IT 产品同埋新闻，一个礼拜就大概播半至两个钟头节目啦。咁啊另外咧就要自己讲，其实 HAPUG 好早之前已经有网聚噶。 吓、 啊，即系呢、這个，即系如果啊，我哋因为我哋而家开始整理紧一啲网台发展嘅历史啊，咁所以即系呢个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出书啊？ 吓、 啊？出书、啊？ 整理咗先啦，唔知出唔出到嘅。咁然后最尾就系、是，当然就系有网上啦，黄金财经频道嘅。咁呢个咧就可以话系第一个最有系统嘅收费，成一个有个营运模式嘅一个网台啦。 嗯， 咁样。好啦，咁啊大致上系三四页啦，就系都几得意。 四版啦、 啊，佢谂其实佢。入面都包羅唔曬香港嘅網台喎。 嚇、啊，咁有一句我要批評嘅，爭啲好彩啊！ 咩咧？ 夏薩汀睇睇我，咁咧就係佢喺個介紹嗰度咧，就係話啦，家傳户曉的網台有 DBC。DBC 首先係咪一個網台呢？ 佢哋覺得唔係自己 DBC 喎，唔係一百 喎，數碼廣播 都算地啦， 大氣嚟㗎， 三分一係網台得唔得？ 梗係唔得啦， 都唔得， 一啲都唔得， 一啲都唔得。 數碼廣播因為 FM 將會要 cut 啊嘛， 係、哦、 未來嘅主流嚟㗎嘛，冇可能係叫網台。 OK OK， 咁呢個可能有啲括弧啦，即係要個括弧，即係佢因為係有一個數碼廣播咁樣。 咁啊，咁講黃維基都係數碼電台啦， 咁又啱， 係啦，數碼電視台。 咁啊 D 一百迷米等等嗱，即係呢度冇熱血，我覺得係爭少， 唔係又冇熱血， 啱嘅， 又冇波蛋字， 有迷米咯， 我老師有講過， 有我哋 有同佢講 嗰時佢就話，因為熱血啦，迷米已經太多，即係 D 一百嗰啲太多人知啦， 賣 radio 啊， 賣 radio 啦、 啊， 咪先，應該冇理由有迷米， 東立台啊， 咪先， 喂，好多喎、 啊，福州係咪蘋果集團噶？ 福州好似。 系， 完一周后， 咁就一定唔会写啦，系咪啊？ 哇，咁大声嘅， 三大閪人之一啊嘛， 唔系閪人，系懒人， 哦，懒人系咯， 但好似唔理噶嘛，系嘛， 咁咪一定唔会写啦， 唔理嘅， 即系你噶， 唔系，但系都冇理由冇登噶， 一个字仔都会写下， 系咯，冇问， 都算唯一，即系你当佢都叫 fair 啲，就佢后边咧就真系。幾個大台都冇乜點提及嘅、 哎， 即係 D 一百啊、迷米、麥瑞都冇提及嘅咁樣咯。 OK， 好咁啊，大家留意啊。咁我想講咧，就是、有啲朋友都說哇，而家即係好似有訪問咁樣。咁我就想講，其實就唔係我哋特別有咩勁嘢。呢件事已經成為咗一個，即係之前都不斷呢幾集都講㗎啦。即係呢個網絡媒體呢單嘢已經係成為一個 topic 啦，因為香港冇乜話題啦。吓、啊，即系尤其喺近排就好多话题嘅，算系救翻噶啦。如果唔系，啲媒体其实好闷嘅，吓咁啊。然后网台呢样嘢或者对佢哋嚟讲系好陌生啦。虽然我哋讲啲发展咗十几年，点解仲系新媒体咧？基本上， 系咯 ，Vegas 先都十年 ，Vegas 先有十年啦，系咪先？如果 Vegas 先十年，人民台应该五十年啦，基本上系咪先？咁啊，所以就系会大家会见越嚟见到好多媒嗱、啊，尤其是有一个。雪球效應啦，即係譬如你一周刊忽仔講完，咁可能你其他雜誌又會想訪問一下。雖然而家咁基本上好多雜誌都係同一個集團，咁但係可能大家喂你人哋講完喎，不如我哋有做個專訪咧咁樣。咁所以咧亦都可以各位係網台嘅聽眾咧，亦都可以用住咁樣嘅途徑同一啲其他朋友分享下啦。喂，你得網台都幾過癮喎，咁啊大致上係咁樣啦。有冇補充幾位？ 冇乜補充啦。 好啦，冇乜補充咧，咁啊就去。繼續要幫朋友買廣告嘅，咁其實琴日喺個足球頻道都輕輕提及過啦，咁啊睇電影，係啦睇電影，咁啊要多謝呢個曙光影視嘅朋友啦，咁啊亦都係呢個加隆呢套電影。 哦Cano 系啦，咁啊阿毛明同我讲过咧，其实就好似琴星期五晚嘅小死浸都有提及过嘅，咁我就冇听过嗰集啦，我唔知点样讲，咁但系我都想分享一下啦，即系首先要讲点解嗰个发行商好想，我修正翻我上个礼拜咧就话佢唔知系咪仲系未揾到发行商，其实就冇可能嘅， 系就揾到本身系发行商， 好似系啦，咁但系最大问题咧， 系咪之前系发行呢个《塞德巴莱》嗰个？ 我唔 记得系咪。 是那個導演咯，但我不肯定是不是同一個發行商，即係唔好意思啦，唔好意思啦，這個資料外，或者我陣間再炒一炒。咁但係咧個問題咧就係佢話佢個香港你知道個影院個其實好狹窄啦，即係好唔係又冇話唔夠，而係話 少啲咯。 好，因為你要市場導向啲啊嘛。咁所以咧，對於個戲院嚟講，其實呢套戲咧係好難搞嘅。第一佢冇乜咩好特別嘅明星啦，第二就係片長就好攣長啦。咁 根據 係啦，即係我希望大家就即係俾翻少少 即係當係支持下就咩呢，就係、是、其實同好似個片商就同個導演都提及過嘅，就係、是、哇你會諗住啊 cut 咁啲先咁樣，咁但係佢就話 cut 唔到呢套戲，的確呢如果大家睇返套戲呢係冇乜得點 cut 嘅。你睇咗？ 我睇咗，我睇咗，因為多謝呢個發行商啦，咁其實亦都有嗰亦都有啲 Rex 嘅會員去睇啦，係啦，咁我都希望佢 網上面都講一講啦。咁睇完之後呢就係、是、的確係三個鐘頭嘅電影呢，咁樣講一套以運動為主係相當唔容易嘅。 係棒球嘅。 講棒球嘅。咁但係呢的確我覺得係有啲瑕疵呢，係我會想講出嚟呢就即係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即係當然唔係話即係免費睇戲就咩都賺到啦。 多少。 要交代個少少嘅，我會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都做下功課啦。首先呢成套戲就係講一個喺戰好耐之前嘅，即係在一戰後， 二戰之前， 係二戰之前嗰段時間啦。 日治時代嘅台灣， 日治時代的台灣啦。咁啊，台灣有加農有個咁樣嘅地方啦。咁嗰度主要係個農業為主嘅。OK， 咁嗰度就有隊棒球隊，有間學校就有隊棒球隊啦。咁啊，成績都好差嘅，一直都未贏過一場波。咁啊，但係咧就係、是、係啦。 今次曼聯嘅， 我屌你贏過㗎，屌贏過卡迪夫城，你真係比較搞笑嘅。喂，贏咗咩㗎？贏咗 得啦，快啲講啦。 你講先啦嘛。 真 係。跟住咧，跟住然後就有個日本嘅教練啦，失意教練嘅，其實好有啲典型嘅故事套路啦。咁啊就入到教啦，咁啊地獄式訓練。咁地獄式訓練。咁呢隊球隊有啲咩特別呢？就係、是、佢有日本人啦。亦都有啲台灣人啦，即係本土人，係啦，亦都有啲原住民嘅，即係佢可以話你可以日人、漢人、原住民咁樣，即係以佢嘅劃身。雖然你話漢人同原住民未必好，即係模糊啲咁，但係佢咁樣講，咁有乜特別咧？就係話，咁好多人就少呢個教練就，即係唔係好調侃就，哇！你對咩嘅雜牌軍雞尾酒球隊咁樣，咁但係佢就話，喂呢、這個 咩叫雞尾酒球隊啊？ 即係乜都溝啲。 哦， 系啊，乜都有，系啦，集抄集，即系集拉 集，集派军， 参集，系集派军。咁但系咧，个教练就喂呢、這个 job 先系梦寐以求，点解咧？好精彩，我觉得呢个说话，佢都话汉人咧就善于打击，因为如果大家轻轻知道棒球， 好明显啦、啊，大家知啦、啊，系啦、啊，点样打击啲人系汉人系好明显噶，系啊，系啊，系啊，呢排睇新闻就识啦、啊，呢、 okay. 這个唔使再详述啦。 O K， 咁啊，因为大家呢、這个就要大家要轻轻明白棒球或者垒球啦，或者即系双大同小异个规则，咁你就会知道呢句说话咩意思啊？ 垒球同棒球唔同嘅。 唔係大同小異係啊，當然唔同，就即係你會知道輕輕點解佢講三個元素咧，就係、是、第一就係話漢人打擊力強，係 OK， 即係揈之 bat 啦 OK， 第二咧就係、是、原住民咧就跑得快，係咁、okay? 大家要知道上壘啊偷壘啊咩啊， 又正常喎，繼續 咧，係跑得好快，咁然後咧就日本人就善於防守。 系 ，OK， 我谂佢讲嗰种坚毅性格啦，你睇排球嗰啲咧，我死都唔惊，一落我要盯住啊，嗰啲你明白？咁所以咧就呢个组合咧喺棒球里边就好正咁样，咁于是咧佢就要赢咗个台湾嘅冠军，先可以去到日本嘅棒球圣地甲子园，系啦，即系你当系世界杯啊、欧联啊嗰啲咁嘅嘢啦。 大家有睇啲即系啲 热血入派都系嗰啲嘢噶啦 ，OK， 即系全国大赛你都系台多入樽啊，都系嗰味嘢。 系啊，中啊嗰啲。 系啦系啦，咁呢个系个真人真即系嘅故事嚟嘅。 系啊， 咁原来最尾咁佢就好热血地。赢咗冠军，入咗甲子园。虽然最尾未能够夺冠，咁但佢成绩系令到日本本土系哗然嘅。咁啊，即系咁样啦。咁、哦、当中亦都有啲特色，就系你睇阿德胜嘅电影咧，就系、是、个怀念日本嘅情怀好重啦。 嗯。 O K， 咁譬如包括佢都讲翻之前日本人系发展个水利等等啦。 嗯。 咁啊，有几样嘢咧，我会觉得可惜就系、是、我几觉得今次会未必继承到之前譬如《海角七号》啊嗰种咁嘅台湾片个热潮嘅、嗯。有几样嘢，咁我觉得都如果听观众，首先我系好鼓励观众入场睇啦。咁但系你入去都要有个少少、嗯，我觉得有少少嘅期望嘅管理啦。第一樣嘢咧就係、是，我會覺得，譬如《海角七號》咧，你好中意台灣情懷嘅話咧，你睇得好過癮嘅。 係。 有冇多譬如音樂元素啊、街邊小食啊，佢、嗯、對答嘅。這呢套戲咧，因為佢嘅角度咧係幾日本嘅，我會覺得。咁所以咧。 熱血勝利。 所以咧所以個台灣味咧，我覺得稍嫌唔夠。我會想，即係我覺得可唔可以扭多少台灣戲啊？嗯、即係我雖然你嘅歷史上嗰時真係好日本，但係我覺得。我會覺得如果多啲台灣味會好啲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如果真係你唔識棒球嘅或者嗰個規則嘅話咧，你可能係會有少少一頭霧水，少少。咁我覺得呢個要大家做少少功夫，輕輕知道規則得㗎啦。咁我覺得呢個解釋方面可以咩啲咯。第三樣嘢係最可惜咧，就係嗰個台妹真係 OK 嘅，但係台妹嗰條愛情線咧。 系冇爱情线啊，基本上 系咪有事业线啊？冇爱情， 冇唔需要事业线，系啊，佢哋 又冇爱情线，又冇事业线，咁睇咩？就睇个样子，跟住闪光 发线咯，喺 度发线，系啊，发线就睇。 咁呢个系好可惜噶，我觉得，即系呢个系真系 有啲疑义嘅，因为整套戏都系叫友情热血胜利片嘛。 我理得你啊，但我要睇台妹啊嘛。 要睇台妹，唔需要有唔需要有个爱情线，呢啲港剧形式咧先需要有爱情线。 我系爱， 我只要有事业线就够噶啦。 系啦， 事业线好容易睇到啫。但系因为嗱，点解我又话嗰台妹 OK 咧？就系话又系好典型香港比较难啲有咁啊，即系又系譬如陈妍希，即系嗰种好清纯啊，好学生啊嗰种咁样嘅风格。咁睇到 你对面嗰个讲呢啲嘢， 唔紧要啊，佢又唔系对住佢嗰个讲呢句。 哇，咁面足啊又 唔明喎、啊。咁呢度咧我就轻轻讲讲嗱，因为咧 Cheap Lab 兄咧就喺即系我有个 group 啦，就同啲主持人讲，喂，即系有啲如果有兴趣都可以即系睇下有冇去支持一下啦。咁其实 Cheap Lab 就之前睇咗嘅，咁大家知道 Cheap Lab 系一个超级电影嘅发烧友啦。咁佢电影节好似睇咗十几套戏嘅，全部都系我哋唔识嘅，基本上。咁佢写咗好大段嘢就关于呢套戏，咁当然就未必读得晒啦。咁我轻轻净系读佢最尾嗰段啦 ，OK。咁佢就话预期《卡奴》一片咧就会比《海角七号》更难攻陷中国大陆市场。呢、这个我同意嘅。除咗棒球喺大陆远不如台湾流行咧，该片就没有将日本人写成黑脸，亦、 哦、 都可能系渡海嘅主要障碍。最终台湾嘅电影业咧，已经不必喺意识上面刻意逢迎。虽然台湾喺政治同埋经济上被围堵咧，即系已唔系新鲜嘅事啦。咁佢佩服魏德胜咧，系佢实际用佢嘅方法指向全世界。最少塞德巴莱。在几年前的奥斯卡打入外语片九强呢，而赛片的题材和所用语言在欧美世界已经算是偏中之偏，但是艺道呢仍有办法拍出荷里活水平的史诗剧这样。那我想这次呢就一个更加宏观一点啦，看回魏德胜他几套作品的看法啦。那我觉得大家要支持一下啦，首先未讲是啦，讲完就是说因为好怕下个礼拜就美国队长会来杀到你啦。O K， 系啊， 你知佢个盾几 Q 劲噶啦，系咪先？ 佢呢个系复仇者联盟嘅前哨，即系前一集，即系将会有第二集嘅复仇者。 其实净系得美国队长咧，其实个杀伤力冇咁大嘅，个女角又 O K 啊嘛， 女角啊嘛，黑寡妇啊嘛，个 系啊，所以真系难搞啊， 冇爱情线三个 吓， 冇爱情线， 佢有事业线啊嘛， 嗱，我想讲套戏里边有暧昧噶，有暧昧噶， 仲有暧昧添啊，系啊 ，O K， 咁所以咧佢就好惊，即系你知香港啲逢一大片咧就全部让路噶嘛，啊，属猪上牛全。冇坐名咁樣，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趁，我就見到呢兩日咧仲係星期一，希望仲係啦，就都仲幾多場次嘅，咁啊大家去支持一下。 其實除咗美國隊長，都仲有阿杜汶澤嘅。啊 ，3D 豪情啊， 有勁喎呢度好似， 系啊， 堅抽勁喎，好似又係，哇，嗰條更多事業線， 系啦，嗰個勁多事業線，睇到你嘔，係咪先 ？OK， 咁啊，所以就係咁樣。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因為其實我想睇法咧就係、是，個片長咧唔係太適合香港啦，即、就、係、是、太長啦，同埋正如你所講啦，冇乜愛情線咧，咁情侶入場咧當咧可能會比較少咗。 但情侶入場 OK 嘅、因為佢有個位咧好肉緊嘅，即係你會見到哇，睇到心都實曬。你知啲運動嗰啲咧就梗係有。血與淚交織而成嗰種嘅搏命啊嘛，咁你哇一嗰、那個一痛咧，跟住然後你即刻用你嘅温柔嘅雙臂咧攬住你嘅伴侶，咁應該係可以製造一個 黐線嘅，你揾張雷球棍攬住啊，你傻嘅，兜嘢打落去啦，咁啊飛咗唔知去咗邊度啦， 好 OK， 喂補充少少資料先， 請講。 喂，呢套嘅監製係魏德勝， 係 導演係馬志祥啊，馬志祥就係上一次做 塞德巴 萊， 冇錯 啊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係啦係啦，都係原住民嚟嘅咁樣，呢個要補充。 魏德勝就係監製同編劇。兩個都有。 所以對係你 講演員就應該係嗰個叫咩咧？永瀨正敏，大家應該會熟悉啲。 唔識啊。 是個日本演員，即係做教練嗰個啦。如果睇日劇，會應該會見得比較多啲。係啦，就係佢啦。 所以對台灣電影有冇興趣？ OK 啊，因為其實我嗰邊係被我嗰邊 Facebook 係輕微地洗版，因為我有個 friend 係佢嗱優先場，你知道唔會好多啊，但佢可以睇到兩場卡羅優先場嘅。 哦， 係啊，佢唔知道大家有冇見過啦？佢卡羅優先場咧，佢會有送個袋，同埋因為我未睇，係 咪德福嗰度？ 我唔定，因為佢係攞住個袋，同埋佢又影埋個木瓜嘅。嗱，我未睇啊。 哦， 我唔知啊，我唔知個木瓜咩咩梗喺裏邊啦。係，總之就係佢又影到幅相出嚟啦，跟住睇咗兩次。 哦， 係啦，佢都睇咗兩次，跟住佢已經完全成為一個大嘅粉絲，跟住就瘋狂去 post 一啲相關嘅資料啊，係咁熱捧呢套戲啊咁樣。 哦，即係你 Facebook 嗰邊都有幾多人睇，都即係除咗佢之外 都 有。 都有一兩個，即係起碼我 send 話我想睇，我希望我未做死做工作做到死之前，我會睇嘅。咁都見到。 都有翻十個八個人 like 咁、嗯、都起碼都知道有啲人去想睇啦。咁、嗯、至於票房嗰度，咁唔使要擔心啊！台灣人仲養得起一個魏德勝嘅，唔使驚。 哦，咁佢唔擔心嘅，只不過即係作主，我哋想推廣多啲台灣嘅。 即係想推廣翻喺香港，因為上次蔡德克拍來個收視評論都比較慘。 係 因為個尾比較慘淡啲啊。 唔係，同埋睇個名唔知咩嚟㗎嘛。 係，唔係，但係上半部係 OK 嘅，你睇到下半部咧，蔡德克拍來係個尾係有少少古怪怪啲啦、啊，你未必好容易接受到。 因為下集好似係剪緊啲嘛，香港嗰邊嗰、那個，因為我睇，因為我睇曬兩集，就第二集係真係有少少死啦！我知係發生乜事，但我睇個畫面我唔係好睇得明。 因為其實蔡德克巴來即係講翻要做功課，即係你要了解少少台灣當其時原住民嘅歷史啦，先會覺得好睇咯。係啦，咁就比較困難啲咁希望今次佢哋送木瓜，即係台灣呢個嘉農嘅土產，咁其實佢哋一個故事咧就係、是、台灣曾經好出名一樣咧叫木瓜奶嘅，咁大家會明白。 明 建州係嘉農帶起嘅，咁所以佢哋點解送翻木瓜？ 突然間想飲杯白玉苦瓜點，所以冇關係。咁樣 OK。 我講起講多樣嘢啦， 請講。 我哋未有個有嘢同你講嗰個咧出碟啊， 嚇出咗碟啊？ 係啊， 我以為你講嘅咧，因為佢好似係話冇。即係嗱，因為呢套嘉龍咧，好似係有配音版嘅， 佢係佢配嘅， 佢有份， 係佢配咩？ 係啊，係顏卓玲配嘅， 係啊。佢裏邊講有咩同你講？ 係咩？係咪佢出咗碟啊？ 唔係，之前嗰套啊。 嚇，佢唱歌嘅咩？ 哦，就係嗰只 跳舞嗰套， 就係嗰只主題曲係佢唱嘅。 唔係啊，佢咩？ 狂舞派， 狂舞派出咗碟， 但係佢唱歌嘅咩？ 唔知啊。 咁出名咁怪咩？ 話講句啫。 哦，唔係，但係狂舞派只主題曲係咪佢唱噶？ 梗係啦， 出影碟你講係出影碟，唔係出 OST。 哦 ，OK， 咁大家都支持下啦。誒，首先唔記得講啲咩喎，台灣嗰套啊，唔記得咗啲。 太陽餅？ 唔係。首先講咧係優先場，因為本身咧就其實都有叫，即係都問我同我哋即係有冇興趣嘅，咁就上個禮拜六日嚟嘅，咁但係冇辦法啦，禮拜六就要錄網點再加呢個京城茶館，同埋要再去 Henry 嘅錄音，跟住即係日日要錄呢個 Arclight 嘅，所以都浸自己時間啦咁樣，所以呢個純粹顯示我係幾咁勤力嘅。 唔係啊，有冇啊嗰邊有冇講咧邊個場地會好啲啊？因為我見。唔同嘅戲院呢有一啲係咩全景聲嗰啲唔知點樣。 全景聲呢就我所知呢就係、是、最第一個就應該 Element 嘅。係啦咁第二個就我去睇嗰、那個即係多謝呢個影相啦就俾我哋就去 Metroplex, 即係九展個新嘅影院嘅。咁全景聲係咩意思呢就真係話好 Q 勁嘅就即係譬如話你左邊有人講嘢你就 feel 到左邊有人講嘢右邊人講嘢你 feel 到右邊人講嘢。 背脊呢 背脊係俾人篤你就變後邊人篤你咁樣即係好真係即係好勁嘅咁樣。咁但係我又唔係好 feel 到 全景聲基本上係 for 一啲真係對聲音好有要求嘅人咁就係特別真係 special 過佢嘅咁我就試過睇一次我記得我唔記得係嗰陣時係睇Marvel 啲戲定係邊一套嘅戲啦因為我係真係試 Element 嗰個嘅但係感覺就真係 我諗要好技術性啲或者阿毛明你揾兩次幫我哋去研究一下做個 report 我有聽過我有睇過全景聲 有咩特別啊你 有咩特別其實 睇邊套啊 睇邊部反而唔係好記得，即係我只係想講咧，其實我哋由五點一聲度啦，到七點一聲度啦，然後到而家全景聲，其實個聲度係加強咗咯，令到你感受到個聲音嘅方向。 即加咗幾多條聲度？ 冇錯，加四條嘅。 唔係，我其實最想問無名，你冇自己試過屋企整個全景聲？ 係冇，我屋企都係七點一。 即屋企都係七點一啫。 搞啊！ 係咪咩啊？係咪應該要揾啲可能賽車啊？ 其實 suppose 咧，如果你聽呢，因為我冇睇優先場，我唔知啊。suppose 你如果係呢個棒球比賽嘅本類咧，你會聽到咧，你跑類嗰下咧，你係會感受到喺你去應該去嗰個時點位置咧，應該喺嗰個 位度出啲聲 球手嘅擊球手嘅，咁擊完球咧，你係聽到你自己即係覺得你自己喺度跑緊類走嘅嗰種感覺嘅。 唔好 feel 到。 咁豪情應該要用下， 都係跑，都係跑緊 啦。要用啦， 好啊，咁所以講一次啦，繼續希望多咯支持呢套電影啦。咁啊，仲有少少時間，輕輕講一啲網台上嘢啦。係啦，都提我都唔記得咗。咁啊，小弟就去咗應呢個 Henry 嘅邀請啦。 哦。 咁啊，又去呢個人，即係呢個迷茫嗰人網，你迷茫就講一個特別就講火鳳嘅。係。O K， 咁啊，嗰集就都幾開心啦。講書其實講書，雖然個報警係 online， 係 純粹嗰日就話揾唔到啲咩特別嘅想做作底色咁樣嘅。咁啊，當然又講一次啦，迷茫個 studio 的確係相當漂亮啦。係。咁我都 即係正嘅，係好舒服嘅喺度。咁有都幾有花生嘅，就因為佢哋傾緊啲 sponsor 咧，就係飲品。因為你都知道佢哋而家好多視像咁樣。 Gavino 咯， 唔係我哋 Gavino 啦。咁佢哋就好似係 推介埋俾佢哋啦。 係都好 OK 喎。咁然後咧就係、是、佢啊，你講緊酒咧，有一次佢哋咪成日賣酒嘅。咁啊，趙博咧就推咗隻智利嘅酒嘅。係 啊， 嗰、那個提子係 Merlot 啊。OK， 同你輕輕同講過。好啦，咁然後咧就講翻個飲品。 你死啊你！ 嚇、 啊！你死啊！咁樣壞啊！ 唔係，咁大家都知道，即係個讀法點解啫？即係我都唔係好正裝 ，OK？ 鬥鬥啦，鬥啦！ 唔係，咁啊，分享知識，分享知識，分享。咁然後咧，講翻就係佢哋會有個 sponsor 咧，就係杜 X 嘅飲品嘅。咁所以咧就有個又好似話知有個、哦、有規則咧，就一定 牛華嗰、那個 係啦，但係咧就只可以拎到 X 嘅飲品入去個 studio 裏邊。 咁大鑊？ 咁嗰個咧我哋全部拎住咗，知唔知檸檬汁咁樣咯？ 人哋有人民超市啊嘛，梗、哦、係用翻人民超市嗰啲嘢咁擺翻上去啦。 人民超市仲有嘢買喎，但係當我去嗰日就冇開。 我哋人民標市都有㗎，傻㗎。 係 OK， 咁大家都可以睇下啦咁樣。 順手講埋啦，因為你講開迷米啦， 好啊， 喺呢個即係亦都頭先講開星島啦，咁迷米咧就。大費周章咧去鋪過曬啲線啦， 係嚇。喂、嗯，你有冇咩 report 啊？ 我有 report 嘅喺呢個《逍遙遊》第83集咧，第一節咧係頭嗰一分鐘咧係有 background 係有 ground noise 嘅，即係話佢個 ground signal 出問題嘅。 唔明我個解 即係話會有啲好低頻嘅聲音出現嘅、 哦。咦？咁呢個係點？係線嘅問題定係？ 應該係 connection 嘅問題㗎啦。佢關定關得唔好 嘅、哦，接觸不良啫。 係啦，可、哦、亦都可能係 receiver side 嘅問題。 我呢个 系 发问题嘅，我呢个系 reset 发 生，唔系咯，我都系你嘅问题嘅， 系我问题，我耳仔比较灵，比较 系啊。而家你又听唔听到？其实我哋两厂录音，隔篱厂都有啲声， 听到， 系咯，听到 嘅。呢个系都系 reset 发生嘅， 系啦，真系。 喂，咁样啊，讲都估唔到，即系仲有咁多话题喎。咁轻轻都休息一阵先啦。咁啊，第一节，我哋今节咧就今集就三节都有歌。咁都係好精彩嘅， 好大喎！播短啲得唔得？呢節 呢節 啊，冇可以播唔好。 喂，既然咁呢，喂，如果既然今集講咧，加隆就播咗加隆嗰首先。 哦，冇錯， 加隆 冇 錯。 大哥冇玩。 聽埋先，係啦，呢首都得意嘅就係有日文啦，有國語，同埋有呢個原住民音樂嘅一首歌啦，就《勇者的浪漫》。第二節翻嚟，我哋講下其他 勇者， 用其他嘅網台話題。 好，大家勇者。 ちっぽけなプライド震えてる言葉にしたら何かが壊れそうだから音もなくそっと流れてる涙を握りしめ風になる僕らは走り出す夢で見た光の指す方へいつかきっと君に出会うために旅は続いてく風になった僕らは空高く舞い上がって時の橋を渡る明日また君と笑い心に 要继续期待 前进的时候， 手指向远方就该呐喊胜利的时候，当我们并肩，我不会忘记那片阳光的灿烂，想哭的时候我没有仰望接住遗憾，寂寞的时候手指向天空就有未来，有你的陪伴带着伤与骄傲去未知的